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恭喜我们一个，所以绝对不厉害。我哋上個上個禮拜就講到呢個女子受五戒，嗱咁啊講呢個五戒，我曾經講過有關於一個故事，關於呢個飲酒嘅，因為飲酒而開埋五條戒，而啲證明呢個飲酒嗰啲過患，咁啊從此我居士當然都受過五戒嘅居士啦，但佢雖然受咗五戒，佢最中意飲酒。可以讲是无酒的不欢的，那么饮酒呢大家就有些餸的，那么如果一般有能力的一鸡啊鸭啊之类可以做餸餸酒，那么普通人家呢我所知的家有没有我就不知道，那么打仗以前我们香港才知道什么鱼皮花生啊或者南乳肉啊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家里有什么东西买呢我就不知道，没买什么东西吃的，那么当然有的，咁呢個魚皮花生同埋呢個南乳肉咧，就可以咧嗰啲普通人家咧冇錢買好嘢食啦，咁啊飲杯飲啖酒嘅時候咧，南乳花生啊或者魚皮花生都係送酒噶啦。嗱咁呢位居士咧，佢日日都係講得喺嗰個環境，佢都唔係用花生送酒噶啦，係用嗰啲所謂雞雞鴨鴨之類嘅。咁有啲佢飲酒，飲到高興裂彩嘅時候啊，佢仲仍飲得夠嘅。嗰啲餸啊，啱食曬，佢仲未飲過，日食餸就冇啦。咁正長先啦，煩惱咁喺邊揾餸嚟送酒咧？咁啊，突然間咧，佢啊嗰啲醉眼昏昏啊，睇見隔離只雞走過嚟，咁啊啱啊，即係不其所在，佢就劏攞只嚟雞咧就劏咗，整熟我哋做下酒。咁只雞啊隔離屋嘅，即係隔離鄰舍嘅，就唔係佢自己養嘅。嗱咁一般鄉下養雞咧，大家都知道住個鄉下養啲雞過嚟，隨時咩用啊？請客或者過節啊咁用嘅。嗱佢養嗰啲雞咧，朝頭早就放佢出去揾嘢食，咁啊夜晚咧就咁樣運佢入籠。嗱你養幾多隻，就放幾隻出去。到佢夜晚運佢入籠咧，都數幾多隻嘅，即係個數目咧係啱嘅，唔好佢漏咗就走咗。咁啊！即隔篱呢个妇人咧，即呢个女人啊，嗰日咧就收嗰啲鸡翻个笼，夜晚黑咧，啲鸡有发鸡盲嘅，睇唔到嘢噶。但系个太阳未落山之前啦，将要黑咧，已经你问埋嗰啲鸡，你系咪太黑？点解佢只鸡睇唔到人？发仲落发鸡盲嘅。咁啊，佢数嚟数去，数嚟数去，都系少咗一只，搵埋全个屋花园。左左右右是人到地方都找過，想想數少了一隻變了一隻，想想沒有地方走的，那隔壁有一間屋，他就去問一下，他說他問他那裡你有沒有看到我這隻雞啊，這樣我因為數隻雞數少了一隻，我始終變了一隻，那他就說我沒有啊，我沒有看到你的雞，我也都沒有知道你的雞在哪裡，咁呢個仲係小事啦。咁啊，隔離呢個婦人呢個女人係個寡婦嚟嘅，亦都唔係好賺錢，亦就係後生青春美麗之一類嘅。咁佢飲醉咗酒咧，醉眼昏昏，睇見一個咁漂亮嘅女人咧，佢哋食呢個幾分嘅酒啊，就將人哋強姦咗。嗱，咁因為飲酒啊，就五戒都犯齊啦。嗱，第一佢飲酒就犯咗呢條不飲酒戒啦。嗰只雞走過嚟，咁啊佢冇送送酒，就成啲湯入面只雞，嗱個湯雞咪殺生啦，就犯咗呢個殺戒咯喎。嗱咁人哋只雞唔係佢噶嘛，咁就變咗佢攞咗嚟食咗人哋嘅，犯咗呢個盜戒啦。嗱咁你隔離呢個婦女呢個寡婦嚟問佢，有冇見到嗰只雞啊？成日佢已經食咗人哋，偷咗人哋，佢話冇。就變咗犯咗呢個妄語戒啦， 嗱，我睇见呢个妇女寡妇啊，又竟然知识又强奸咗人哋，咁就犯咗呢个邪淫戒，而且因为饮酒犯咗杀鸡戒，犯咗偷盗佢偷只鸡，一犯咗讲大话，人就问佢，佢话冇讲大话，又犯咗呢个邪淫戒，加埋自己饮酒啊，即系饮一杯酒就受咗五戒咧，五条戒都犯齐，咁就主要即系证明啦。饮酒的确咧系一个好大嘅罪过嚟噶，因为酒能乱性啊，酒本身饮咗都系犯呢个遮戒，遮住个遮住，佢话你唔好饮酒啊，即系禁断唔准饮酒。但系由于啊饮咗酒之后能够乱性，失咗呢个理性，饮醉咗而做出好多种种不近人情嘅事，咁呢个问题就好大啦。咁所以咧，受咗五戒嘅人咧，最紧要就唔好饮酒。咁有啲人就问你个法师啊，咁啊或者我有咩病？你中医啊，睇嗰啲打医生咧，你撞亲啊、跌亲啊，除咗外边敷药，好多啲饮啲酒嗰啲跌打酒，就个开嗰啲跌打药都用酒开嘅都系啊。咁啊点咧？嗱，咁呢个问题咧，大家要听清楚，你系有病。无论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医生规定你食呢啲药咧，系一定要饮酒送嘅。咁呢个咧就唔同啦。嗱，我哋只有听医生话，因为我哋唔系医生，我哋唔识得先睇医生啱咪有病。咁医生你呢种病咧，一定要饮酒，唔饮酒啲药其实冇咁好，或者内伤啊，你如有伤而有淤血，同埋跌打酒咧，大概都好多用处嘅。跌打酒咪叫你饮跌打酒，外边就敷药，里边就饮酒。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系可以饮酒嘅。嗰啲跌打药有乜好饮啫？药味有乜好饮？系人都唔中意饮噶啦。不过有病系无可奈何嘅事嚟饮酒。但如果系用啲清酒，唔系药酒嚟送药，亦都可以。但系有个条件，咩条件咧？系用嗰啲中病，睇医生系用饮酒送药。咁呢个病唔可以一世都仍然做噶嘛？你即系普通嘅病咧，或者十日八日啊，或者两个礼拜咁嘅啫。咁就系医生话事。医生话呢种病咧，一定要食两个礼拜嘅药送酒，酒送药，或者十日用酒送药，呢啲药都好咩？医生话事。嗱，医生话起呢种病咧，系十日得噶啦，用啲十日酒我哋和药，你哋用十日以此类推啦吓。你听医生话，你就唔可以借头借脑啊，或者饮开啦，咁就唔差，索性就饮落去啦，咁就犯大啦，咁就唔得啦。即系医生佢饮咗十日，你第十一日朝十二十，即系好似再饮落去咧，咁就唔得啦。所以呢一点咧，大家就明白，戒律系固然咧制止我哋唔好乱做，唔好乱嚟，但系亦都咧有某种情况之下系可以开源，可以即系开呢个方便法门。头先佢饮酒已经讲过啦，其实呢个妄语，嗱如果你欺骗人哋，或者咧自己冇咁嘅德。你话我系有咩道有咩德，自己冇咁啊薄修养，我有乜修养？咁你点都讲唔到，呢个就绝对唔通过嘅。嗱，或者某种情况之下，我有几个朋友，嚟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加埋我三个人。嗱，咁啊张三李四呢个好朋友嘅，我先有少少嘅误会啊，变成势成水火，两家啦唔可以共处，唔可以和气。咁我系呢个第三者，就佢两个人嘅朋友，当然希望佢哋两个人发生拗撬问题。嗱，我哋喺李四面前咧就讲张三咧，话佢好好噶，佢冇嬲你噶，佢亦都冇闹你噶，佢成日都话赞叹你点样点点好点样好。嗱，咁样咧，呢个李四听到咧个心就舒服啦。又到张三面前就话李四冇嘢咩噶，都系对你好好噶。绝对冇话批评你啊，闹你噶。咁而且佢两方面都讲好话。本来张三亦冇话李四好，李四冇话张三好。不过咧，就第三者大家朋友啊，唔想张三李四好好朋友，点解大家同事咧一齐，或者系做工啊，或者同事啊，或者同食晏昼啊之类上上，咁你呢三个人好好嘅，咁加上张三李四出问题，你呢个第三者就系呢个朋友嘅立场。 盡量咁將三面前講多啲理性嘅好壞，喺理性面前講多啲張三嘅好壞，令到佢兩個人已經係反目成仇啦。但呢個因為你所講啊，就係令佢兩個和好如初。咁呢啲話咧，佢哋張三未講過，李四又未講過，你係自己安出嚟嘅。盡量講多啲好説話，令佢兩個人和好如初。咁呢啲咁嘅妄語咧就可以打嘅。如果話欺騙人哋啊，呃人哋咧，咁係絕對唔通過，係絕對唔可以嘅。因為咁變咗後患就無窮，大家聽講啦，狼來了呢個故事嘅啦。咁其實咧，佢就冇狼嚟。呢、這個睇羊嚟，佢就狼嚟打狼嚟，咁啊打得出去咧，即係話打狼，咁即係去到佢嘻哈大笑，就冇呢回事。如果呃咗啲人咯，人佢哋咪唔高興咯。咁啊下次真係個狼嚟啦，咁佢揾我嚟打我啦，咁結果咧又冇人睬佢，因為上次你呃咗人哋啊。之前你講話真係狼嚟啦，人哋咪唔信你，人哋知真係有狼嚟食咗嗰啲藥，咁啊説明咧係唔可以講大話。唔可以欺騙，就某種情況之下，你所講令張三李四咧和好如初，呢啲問題咧係可以開方便門，係可以咧係做嘅，但係絕對唔可以咧冇嗰樣揾嗰樣，冇嗰樣講嗰樣，説三道四啊，咁就唔可以啦，就唔通過啦。咁所以呢個誤解啊，其實認真講起嚟咧，係我哋立身處世。这个道德的范围基本来的。那么如果从我们儒家来讲呢，所谓孔老夫子和万夫子这个哲学思想啊，我们中国古老文化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么这个仁义礼智信呢，就是五常嘛，常即是不变啊，这五种道理啊是不可以改变的。有圣人没有圣人，这五种道理呢都是所謂的對這個社會呢可以安定這個社會的人心，不要做這個壞事的。那麼人所謂己所不欲又勿施於人嘛，你自己都不喜歡的，你怎麼可以給人家，等於說你的殺生就是傷害眾生畜生那些性命，當你殺他的時候他是不高興的，是不喜歡的，他是走的，不過那些畜生點同我哋啲人俾咗佢嘅智商？佢天上飛嘅，我就可以捉佢落嚟；佢水上游嘅，我就可以拉佢上嚟。嗱，咁啊，陸上、地上走更加唔使講啦。險惡嘅大獸，老虎、獅子咁猛，啲人辦法捉到佢，水用槍打死佢，我哋間三捉住佢嘅。佢係無可奈何俾我哋捉住殺死。咁啊，因為殺死啲畜生啊，就傷我哋呢個慈悲心，就傷我哋呢個仁愛心啊！所以孔老夫子個五常中嘅仁咧，就即係唔殺生，就是、我哋五戒中第一條就唔好殺生啦。啊，第二嘅意義，而係講道義啦。我對於嗰啲朋友啊、親戚啊有咩困難，我哋站在呢個道義嘅立場，盡量咧幫佢，盡量咧嚟去解決問題。所以話道亦有道啊嘛，我哋啲做賊嘅都有佢個道理啊。佢話一劫富濟貧咧，你將賊搶出嚟嗰啲錢係幫助呢個貧窮冇錢嘅人，咁啊都係一種啦嚇，唔算話大過處嘅喎，即係道亦有道啊嘛。所以我哋呢個義咧，就我哋將我哋所有盡量幫助嗰啲親戚朋友或者有需要幫助嘅人。嗱，咁呢個咪即係叫做係。唔偷渡咯，但系我哋五戒中第二个唔偷渡啦，即系话我哋唔偷渡，仲要咧尽量咧系给人家啲结缘，有需要嘅人我哋尽量帮助佢，咁所以唔偷渡咧就即系五常嘅义啦。仁义礼第三就系礼，所谓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为，凡系唔合理嘅咧，我哋唔好讲，我哋唔好做。一切的舉止動靜都要講呢個禮法，唔可以超越呢個規則。就等於我哋第三條啊，呢、這個不邪淫。我咪講講得唔得得啦？邪字即係正常夫妻嘅關係係住個拆鏡， 亦都是想结个婚的，请个朋友珍惜饮个一杯食一餐饭，大家都知道的，这种夫妻关系呢就是你们的事了。但是除了之外呢，一个男人不可以有第二个女人，一个女人不可以有第二个男人，即是等于说呢，不可以有第三者的婚外情，是你两个人的世界。咁呢啲好呢個禮啦，就講呢個禮法唔可以超越呢個範圍。咁第四呢就係唔好妄語，唔好妄語呢就係呢個五常中啊，就呢個信啊。我哋有一個信用，我哋門做一件事講個信用。嗱，我有個朋友，佢就做銀行嘅，都幾高下嘅。咁當然啊，經理級。有黑力借錢啊，或者還錢啊之類，同借錢啊，普通啲職員咧就冇大人批准嘅，跟呢個經理批准嘅。咁有次有個朋友同佢借錢周轉，咁當然利息就俾呢個肯定啦，係嘛？肯定係個個都知噶啦。咁約定時間叫我哋簽字簽合約，就準備借錢俾錢佢噶啦。點解識得佢到時？唔见佢出现，迟咗两三个钟头先至到，咁我都唔系对唔住啦，我唔借啦，点解？即系我对老友记住，我真系时候就喊死佢话，佢话咁讲啊，佢话我家借钱俾你，冇错，你唔系唔还噶，唔系俾你朋友还，即系帮你周转啦。佢话我借钱俾你，你都尚且唔守住嚟签合约，但系我叫你还钱啊，咁啊点啊？我都是打工幫我高級的不多，如果我借筆錢給你，你不還，我怎麼對得起我董事局，怎麼對得起我這個老闆，結果沒得談，不借給他，沒朋友做得這麼大事，這些就屬於了，不說信用，所以結果這個後果就自己負責了。我們儒家這個信字，就是我們講這個五大宗，不要妄語。咁最後呢個唔飲酒咧，就係儒家嘅智啦，仁義禮信智。咁我哋如果唔飲酒，就頭腦清醒，明白事理，辨別是非，合情合理咁去做事。咁如果你飲咗酒，飲到醉醺醺咧，就變咗咧是非不辨，人我不分，好容易做出嗰啲啦嚇唔合情、唔合理、越軌行為嘅事。所以我哋唔飲酒咧，就即係而家呢個字啦。所以我哋中國幾千年來，就算有皇帝啊，皇帝有啲咩宰相啊，嗰啲士大夫做官嗰啲咧，可以講咧咁吉死到根嘅。佢對我哋中國嗰啲聖賢嘅書啊，飽讀詩書，有隻舊詩收啊，三元中狀元，榜眼探花。嗱咁啊，中到狀元就等於派佢哋做官嘅。咁做官當然佢中狀元嗰啲文學就非常好嘅，寫又寫得靚，文章又做得好，又合情合理，先至可以中狀元嘅。少啲功夫都做唔到嘅。咁就呢班咁嘅士大夫啊，除咗我哋仁義禮智信咧，佢乜嘢佢都唔信嘅。而且佛教啊，唔係中國土產，唔係中國所發生嘅，係出生於印度。等於話佛教嘅理論文化係從印度嗰邊傳過來。嗱咁啊，當時嗰班做官嘅士大夫咧，唔會反對，好融洽。點解？就因為我哋呢個五戒啊，對佢呢個仁義禮智信係好恰當，一啲都唔會相抵觸。幾少個學説啊，係好融洽，唔怕抵觸，所以就可以接受呢個外來嘅宗教文化。就是这样来了。所以这个五戒呢，其实呢我们都说了，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修养。那么今天为什么社会这么多问题呢？就因为呢今天教学做这个知识，做这个德育。我记得我们当年在香港读书呢，都是做的博博斋呢，初初启蒙没有钱的，就去到老师的地方呢，在我孔老夫子的上面前跪喺度，咁佢幫我哋啟蒙《三字經》，就係最先啟蒙嘅。其中咧，人之初有幾句話：個陽明星顯父母 光於前的明於後，老師呢就教我們念這幾句，你讀書將來要揚名聲，要顯啲父母啊，唔好做啲嘢咧傷害父母嘅心啊，就受啲咁嘅教育。咁啊，因此咧就明白到咩叫德育，就係呢個道德嘅教育，唔係重在呢個知識。知識固然要慢慢嚟，大個仔先入嚟。小朋友咧唔需要重呢個知識，今日咧就因為重呢個知識，咁啊加上嗰啲傳媒或者嗰啲電視啊，做埋嗰啲啊。暴戾的電視劇集，殺人放火乜都有，免得小朋友睇見點樣佢呢個心理，而呢個道德教育咧就冇咁好啦，所以就發生好多問題。嗱，我屯門，咁我就冇車噶嘛，咁啊唔出街度拍部車，我拍一拍嗰個路邊嗰度咧搭個棚啊，啱啱對面有間學校，我哋個車打翻入去嘅嘛，入嗰度轉彎咁擺喺度咧。咁啊，對面一間學校，咁學生放學咧就摸喺我就車即係打滑啊，咁摸嚟呢邊咁嗰邊就睇到啦，對面學校窗口啦嘛，咁摸喺呢度就食煙。我哋出去有啲出去揸車咧，就睇到佢哋咧，佢哋見到我哋就好似走啦。我哋聽過嗱，咁啊嗰啲校服有個標嘅嘛，因為個標袋噶嘛，咁個標袋係我哋裝嘢嘅，咁佢有啲同學咧就袋一包煙。因為嗰啲布咧熱天都唔係好厚，就睇得到佢一包煙啊。咁啊，老師咧梗係話佢啦，點解你帶包煙翻學啦？佢話吹咩？你邊一條規矩唔准學生帶包煙翻嚟？咁你話你話啲老師點啊？啲老師啊，冇你扶過啊，甚至冇老師話多兩句大聲啲，都為要告呢個老師啊！大家就明白啦。做老師就讀呢個教育系都好多年好辛苦讀成，做老師其實專行係唔係咁容易噶？已經做咗老師幾年，亦都成家立室，亦都買咗樓要供屋嘅。你話如果人哋告佢嗰陣時啊，亦係供都冇埋，咁咪點辦啊？所以咧，你既然咁樣搞法，老師咪只有公事公辦，夠鐘啷啷啷啷啷佢就上課。到夠鐘啵啵啵啵咁就下課走，你走你嘅，我走我嘅，佢唔使唔關心你啲學生啦，就變咗咧，嗰啲學生外邊流蕩咧，就好容易發生問題，就係呢個德育咧有問題。嗱，如果真正係做到我哋當年讀書所謂仁義禮智信，唔可以遇鬼嘅，社會就好啲。而我哋佛教徒守呢個五戒。唔殺生，唔偷盜，唔邪淫，唔妄語，唔飲酒，咁你可以講咧係明正言順嘅標準十弟子，亦都係一個咧善心嘅人，肯定嗰啲護法善神啊，在在處處保護你，因為五弟中冇一條戒你守得正，唔犯嘅話咧，就有五位護法善神係擁護呢個受戒嘅人。嗱，咁嗰啲五條戒啲受埋咧。就五第二十五啦，你有二十五位护法善神扶持你出游往返啊，乃至一切时一切处咧，你都唔有咁多嘅意外，佢会扶持你。所以前五戒咧，固然系我哋佛教徒系应该要做，你除非唔受，你受咗就一定要守，唔系贪得意嘅。點解我講呢啲話咧？因為我見過好多，因為我當年未中風以前咧，我最多嘅就星馬，我去過星馬翻嚟講過五六十次，已經去過五六十次星馬噶啦。咁亦都好多咧，我未去之前，咁啊星馬都好多大德啊嘛，亦都常收皈依弟子啊。咁佢就咧都係咁樣皈依啦，受過五戒噶啦。但係由於咧，佢係。照呢個本子咧去做，唔係同我就唔照呢個本子啦。照呢個本子嘅程序，就只係一講，將呢個五戒講俾人聽，點樣點樣點樣講俾人聽。咁佢哋咧，原嚟聽下呢個本子，佢都唔知講乜。等到我去講先，我先介紹講到五戒，我唔可以唔講嘅噃。一見講到五戒，我哋照講咧，咁啊嚇到佢哋個個都真係眼淚都飆埋。即係我條條都犯曬受咗誤噶，佢問我點，我有得點啊？我哋只有重新嚟過，咁啊以我不夠啦，以我哋唔知就算啦。 你明白呢個道理點解咁重要？呢、這個老老實實再揾佢啲乜善知識咧，幫你重新受佢呢個五戒，咁你以後就唔好再犯噶啦，犯就變咗罪戒一等噶啦。啊，所以五戒咧，在社會上即係呢個五常，係最好嘅道德教育。從一隻佛教嚟講，一個佛教徒守咗五戒，就係標準嘅三寶弟子，一切諸天護法事塵，在在處處圍繞呢個左右，都係扶持你。所以呢句話，如果有個女子啊，咁佢受咗呢個五戒以五戒自居，觀音菩薩我知悲情，呢個憂婆而生，你憂婆因度話，中華叫做近視女人。憂婆心係叫做近視男，女又叫做近視女，咁啊即係咧發心親近佛、學佛，依個教導修行，好啲做咗個人，咁就常常親近佢啦，所以就叫做近視女啦。我啲比前第二位書法裏面嘅成就啊，就喺佢呢個人面前啦，當然就係講呢個五戒啦，佢受五戒噶嘛。咁啊，加重呢個五戒，個總嘅守持嘅重要性，令佢咧唔好犯五戒，令佢得以成就，由始到終對呢個五戒咧絲毫都不犯，去令其成就啦，令佢成就呢個五戒比優婆而係一個標準個好佛弟子。佢若有女人內靜立身，亦自修家國。我知比如現女主身求國夫人命苦大姑以為說法令其成就呢一點呢就是以這個婦女身婦身就包括呢皇后啊還有婆婆那些家庭主婦她若有女人她有一個女人這個人當然指的是人道中的女人她的內政就立身內政呢政就是德政啊就是女人所以應該守個規矩都不夠錢就話三從四德啦就是在家從父母出嫁從夫老來從子養的三從啦那這個三從呢但今天來說呢都已經是不會那麼十足的了那這種你守這個三從四德呢就是這個女子的內心這個德政呢就已經是成就的了那什麼叫做以修家國呢因為我們的身本身修養好所謂修身就是齊家嘛我們自己我做長輩的能夠本身做得好以一個晚輩呢你已經做得一個模範那麼他已經做得好所以一個女子能夠內政立德那麼這個家庭呢就當然那些上下無守規矩了就進一步呢就修身為齊家自己修身德學修得好這個家庭就好了個個都以為做無犯那麼家齊而有國治這個國家是由眾多家庭由這組合好像我們香港雖然地方很小有成六七百萬人口因為六七十萬人口就幾多個家庭呢可能都有一百幾十萬個家庭的了那由那一百幾十萬個家庭才能組合一個香港的社會所以修身就齊家家庭然後才能治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程序呢就是由最初呢是內政立身的就二修家國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女人呢就我要給錢現女主人女主人就是女人的主人就即是美國的第一夫人那就我們舊史所謂的皇后啊女的主人就是一個國家呢以她為女眾之中呢的模範在女眾之中呢她是最高最尊最貴她是皇帝的太太是皇后是正室的夫人即是今天民主国家的呢是第一夫人她是以这个女主身及国夫人国夫人呢即是有皇帝以下 例如宰官啊個夫人就叫做國家個夫人，又或者今日呢我哋香港話咩三司啊，係在呢個特首之下係最高級嘅啦三司，咁呢啲三司個太太咧就可以叫做國夫人啦。咁其他嗰啲幾多個局嗰啲局長個夫人咧，就變咗咧，亦都係啊呢個國夫人，國夫人。嗱，命府就大夫，命府咧就係屬於啊，在所有嗰啲皇后啊，或者大官嗰啲太太啊，诸侯将相嗰啲夫人啊，咁啊佢咧就做呢个大众嗰啲人里边咧，佢就做呢个妇女，嚟到咧系教导佢哋呢个叫做命妇。嗱，大姑咧呢个家字唔好读大姑个姑字啊，呢个家字读个姑字，即系女人阿姑个姑个姑，啊，女字一个姑，阿姑啊，伯嗰个阿姑吓，即系大姑咧就系佢啦吓。是有德有學，但是他就沒有結婚的，能夠做國夫人、女主人那個思想，去教導所有皇后啊、其他國夫人啊，教導他們，亦都他就這樣得這樣學教之外呢，還做他們的模範，那就叫做大夫。第二為說法的成分，說法所說的都是三從四德啊，咁啊點樣啦嚇？保持呢個家庭啊，照顧呢個家庭，或者照顧長輩啊、家公家婆啊之類，咁啊咁叫守呢個道德，又為佢說法令佢成就一個咧係好嘅女子。佢若有眾生，就不壞男根。我於者情願同男親接為師父，你嘅成就咁啲正經人咧，就係念呢個同男親。佢若有眾生，嗱呢個眾生就講未結婚嘅種人啦。你不壞男根啊，男根咧即係男人嘅生殖器，男生殖嘅咧，咁當然結婚又有用啦。但不壞咧，就唔係話將條男根就保留，唔好整壞佢咁解，就係佢咧保持呢個同男親。唔同呢個女子接觸，就因為佢明白到入入時間，明白到呢個入欲係為一切過患嘅根本，為生老病死嘅根本啊！嗱，因為你如果有女人有對象結咗婚，就有下一代，咁啊製造幾個生死啦，有生就一定係有死，好痛苦嘅。所以我常常講啊。我哋中國人中意過年講好話，咁啊恭喜你啦嚇，咁啊快高長大，咁啊過一年就長一歲，你哋唔好講呢句話。咁啊點解咧？冇咗小朋友係一日一日咁啊啲點啊長大。啊，例如呢個人有100歲咁啊唔錯啦啩，有幾108歲啫。嗱佢過一年佢就大咗1歲啦，你話咁佢大咗就點？早死一年。佢過多一年加99，再過一年咧就係98，一路咁樣即係過一年，唔係話增一歲啊，唔跌曬加歲咁就唔錯啦，咁你都冇死啦。100加101，再過一年又102，咁就唔錯真係，咁啊即係都冇死啦。嗰啲醫生都要收檔噶啦，所以呢條數咧就唔係 plus， 唔係加數啊，係 minus， 係減數啊。你恭喜佢長大一歲，成佢就減一年，死早一年，再過一年，即係2歲到3歲啦。你就恭喜佢，你大佢1歲啦，佢就死早2年。所以呢句説話啦嚇，中國人中意好説話，所以好聽。實際上咧就好殘忍嘅。嗱，我初初翻嚟喺美國住咗幾十年，都係過緊外國人嘅生活。冇錯，外國人都有呢個中國人，就係美國呢個有呢個差異啦。即是中國性，其實美國三藩市的中國性呢是全世界的中國性的餐廳當中是最好的。如果你不看那些英文招牌，就正好像跟荷里活道那樣，是依山建築一層就這樣上去的，荷里活那樣支持你的堅島啊，這樣一級這樣上的三藩市的荷里活餐廳就是這樣上下的形式，就橫街就是你的火力一路去到這個卡利方啊，專登一條白街，好長，好長， 啊唔係，呢條橫街嘢一級級咧，全部都係中國人嘅商店、中人所住嘅地方，喺全世界嘅唐人埠啊，中國人嘅地方所居住係盡量一個中國式，係三藩市啦，似啲香港中環咁嘅一級級上依山建築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明白到呢啲咁嘅文化，我初初我翻嚟香港。我睇人嗰啲屋，將個福字都變轉嚟掛咯喎，所以大家都明白咧。佢哋話福道喎，呢個唔係道，我哋話倒轉嚟啊，唔係話倒轉嚟啊。嗱，咁啊倒轉嚟，你有福就唔錯噶啦。你將佢倒咗佢喎，你話我哋中國人咧迷信咧，你唔係話福道嚟啊，係福倒轉嚟，呢個倒字嚟噶，淨將佢倒轉嚟啊嘛。所以呢啲咪就係迷信啦。所以佛教咩破呢啲迷信。你想有福，你想好，你想一團和氣，你要多做啲功德事。你想家庭和睦，唔好搞咁多破壞家庭嘅事。你想生活好有福，你就多做啲布施嘅。如是因就如是果，你唔使將呢個福字倒轉嚟啦。我真係覺得可笑啊！即係話咪倒過嚟，即係倒曬咁啊，仲佢仲差唔多冇福啦。所以呢個中國人迷信，就中意聽呢個好説話。所以家庭錢咧，觀音菩薩就係完全咧用呢個因果正法道理嚟到開始嘅。佢如果有我哋眾生啊，不壞男根，佢係保持呢個童男身，知道呢個男女關係、淫欲嘅事咧，係一代一代咁樣落去啊，就製造好多嘅生又死，死又生，生又死。是无穷无尽的生死是很痛苦的。那假如我们的众生呢，他保持这个童男身，他不结婚，不成家立室，不与女人呢一起，他就可以保持他这个男根，就保持他这个童男身了。说我已经给钱，观音菩萨我就在他面前就以这个童男身就以言为说法，咁啊，叫佢咧收三皈啊、五戒、十善。你除咗唔同女人接觸之外，仲要三皈、五戒、十善，咁就生生世世就可以保持你呢個童男呢個身啦。咁即係水觀菩薩咧，以呢個同類身，我哋佛學裏面有我哋四攝法，攝就攝呢個先係四攝法咧，即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十八宗就是我们同事，就是大家同一样，你是同男生，我就念个同男生道理，那你是个同女生，我就念个同女生道理，你是打铁的，我就念个大家打铁身体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一类人，我就不教化他了。所以例如我们打个比喻，你想道那些打学包的那些贼佬，如果你遇到警察啦，你唔得到佢，如果见到你机佢走咗去啦，就听你搞化系咪？所以咧，你明知呢个贼佬系偷嘢嘅，系杀人放火嘅，你咧就现翻一个都系杀人放火，都系无恶不作嘅打家劫舍嘅，咁我哋大家同行咯。嗱，我初初同佢一齐，慢慢嘅劝化佢。嗱，呢啲咁嘅嘢咧，我哋唔可以做得多，俗物上得三多，你都老虎啊！咁我哋都總有一次落網，落網就遺恨終身啦，冇出頭之日噶啦，係咁過世噶啦。所以我哋咧慢慢嚟到感化佢，慢慢咧引佢入呢個佛教，引佢歸三寶、十五戒、念佛修行，咁啊脱離咧呢個做賊啦、偷嘢嗰種咁嘅身份。而呢個同時身同佢一樣，所以我講過觀音菩薩係咪女人？觀音菩薩唔係女人。是百分之一百不是女人，是百分之一百大丈夫身。咁因为连个女人咧，大体上边咧，就系你听嗰句咧，好多好多反应都系女人上多，百分之一百就系大上上啦。啊，唐朝嘅观音菩萨就系大丈夫上啦。啊，唐朝以后咧，呢种上边咧连女子身，就因为啊，道士度啲礼法，女子三步不知归门，先有一个好嘅女人，好嘅女仔。唔同今日得嚇，一早起身洗面就出外面同啲男仔食早餐㗎啦。 老師又冇呢支歌仔唱噶，你想死啊真係係嘛？咁啊，因此咧咁深嚴嘅禮教，啲後生你想導佢信佛歸依三寶修行係冇可能嘅事，所以本來實際唐代以後咧都係以呢個女子身多，咁大家都係女人啊，就好似穿房入舍啊。所謂閨房，到咗閨房咧，同你平排坐喺度咧，同你講經説法。呢種就佢哋四攝法中咧，就驗呢個同時生，大家同一樣一樣事情，就可以咧教化對方啦。佢話若有處女鬧愛鬧處身，不求侵睦，我啲俾條蓮同你生，就係説話你哋成就呢個蓮同女生。是有男等有女，有同男等有同女，男子未结婚的未曾接触的女人的就是同男，但女子未曾嫁出去的未曾同男人接触过的就变成同女了。有一类众生啊，爱牛畜生，爱就喜欢忠贤，爱牛喜欢就忠贤，畜生就是这个处女的身，等于我哋当年啊，今日顺德问啫，当年嘅打仗嘅钱咧，顺德好多老姑婆有姑婆屋嘅，佢唔结婚嘅，梳起仲要话几廿年、几廿岁系做老姑婆，咁亦都有个老姑婆屋度俾佢哋住嘅，咁家又冇就唔知啦。嗱呢啲咁老姑婆咧，即系唔结婚嘅，你呢个由头到尾一世人都系个处女身。即使個老到八十歲、九十歲嘅老婆婆，但佢都係個處女身，過愛牛處身啊，就不求親睦，凡有男婚女嫁，女子就俾呢個男子咧，所謂侵犯或者係暴亂。嗱咁，如果你係一個處女身結婚嘅，就唔需要俾呢個男子咧侵犯或者暴亂。佢話愛牛處身。就不求親睦，我於彼前本身就我哋喺佢面前以個同女身而為説法令佢成就，佢係同女，我哋以個同女扮下同女就好教化同佢説法，教佢點樣做人。除咗中國禮教三從四德之外啊，要教歸三寶或者受五戒，令佢成就啊，生生世世都做一個處女身。个默有诸天就傲出天良，我现天身就以为说法令其成就。嗱，咁向下呢啲经文咧，就叫做成就厌离，即系佢讨厌自己呢一种嘅类。观音菩萨就以呢个同女身教下佢，令佢脱离咧，佢唔中意自己本身呢个种类。嗱，加上咧所念呢啲经文。就是以这个天生他若有诸天，我们三界就有二十八天，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加埋就有二十八天，那每天一层一层高，那境界一层一层高。那么天呢本来就很福报的，我们常常说天人的福报呢非常高的，在人间呢五界上收这个十善界，仲要收呢個十善嘅味道，呢、這個善地收嘅味道地定，先就可以咧升到呢個天上享福。而且天上嘅人歲數就好長，唔係同我哋人間一百幾廿年都好難得噶啦。就呢個四天王天就是我哋頭頂第一層天嘅四天王天，由四大天王所誕嘅，都人間五十年。先入佢嗰度，先一嚿嘢一日一夜咋？你話佢個壽命幾長啦？個壽命長，佢哋有福報。佢要食嘢，唔使佢煲，唔使佢煮，唔使佢炒，唔使佢燜咋？佢諗下，我要食嘢啦，就咁嘅面前咧，嗰啲碗啊，每一碗就出現，通通都係珍馐百味好嘢。咁啊，用完咧，食完啦，咁即食飽啦，佢凍啦，我已經夠啦，飽啦。嗰啲碗咧，能唔能自動消失咗噶啦？唔使洗碗噶，咁你話幾大個福報咧？如果食嘢消化，梗係去辦公室咧，洗手間啦，係嘛？ 佢突然間諗下係話需要睇睇間啦，佢就唔使去嘅。佢行到邊度，嗰條就裂開，裂開一公你女做嘅嘅事咧。咁啊做完啦，一心就我做完啦，個地下就抹個口啦。你唔使沖水，唔使洗地嘅。嗱，呢啲咁嘅福報啊，係非常之大。以此類推，有好多好多講出咗個福報。咁啊，既然有咁大個福，點解佢都唔響啊？偏偏想出嚟呢個天倫，離開呢個天咧，唔想做天人啊？點解咁差啊？咁都唔得福啊！嗱，咁啊，其中有好多種經講法嘅。嗱，根據呢個《涅盤經》，你有五種咧，令到佢啊唔做呢個天人嘅。嗱，第一種頭上花冠位頭上所戴個花冠咧，平時佢就唔借嚟噶，唔合夫位嘅。咁突然間咧，佢枯萎咗。第二隻腋下出即係個底咧，平時冇汗出嘅。佢將人要走嗰陣時咧，佢就成日都係出汗噶啦。嗱，咁啊，第三，你衣上就垢染啊，佢所著嘅都平時咧唔使洗嘅。到到佢天福享盡咧，我呢種啊好難睇嘅，咁咪要洗嘅。咁第四種咧，就講呢個身體就臭味啊。咁平時咧，佢唔使沖涼嘅，身有呢個香氣嘅。到到呢個天福享盡將要走嘅人士咧，佢個身體咧就有呢個臭味嘅。嗱，第五就不夠本貨。嗱，咁天上啲天人有佢呢個座位，天嘅座位唔同我哋人間嗰啲啦，我哋嘅人嘅座位咧，佢呢個天嘅座位咧都係眾寶而成嘅。到到佢真係要走咧，佢就唔中意坐佢自己呢個座位。呢就屬於咧呢個《涅盤經》所講嘅五種。嗱，如果從呢個大智度裏邊講咧，第一種就係頭上花冠位，第二種咁啊都係咧係腋下出汗。嗱，咁啊第三種咧就係、是、烏蠅嚟嬲佢，平時嗰啲烏蠅咧唔會嬲佢嘅，但係佢因為要走嘅時咧，啲烏蠅嚟嬲佢啦。啱佢有啲味道啦，就嬲佢。第四咧就差天來坐佢個本座，即係其他嗰啲天人咧就爭收嚟到坐佢呢個座位。嗱咁啊，第五咧佢自己亦都咧唔中意坐佢呢個天人嘅座位，呢個就大智度裏面講嘅。咁啊，其他咧仲有個區上講嘅。佢話衣裳冇咗呢個香氣，即係所著嘅衫咧冇咗呢個天嘅香氣。嗱，第二咧就身光忽現啦，天人嘅身有光嘅喎，放光噶，有呢個天嘅光明，有頭先叫做光陰天啊，用放光嚟去講説話嘅。佢放光，你就知道佢做咩事，要想做啲乜嘢，就是、光陰天啦。通身都有光啊！咁啊，到到佢要走咧，身上嗰啲光忽然間咧消滅咗，唔見咗，咁等於話咧，佢就就嚟咧係要走啦。嗱，咁啊，第四咧就係肉的，就沾身啊木，肉即冇肉，即人即水。平時佢沖涼咧，我哋人沖涼都係啊，嗰啲水唔會黐住我哋噶，每日一滴滴黐住我哋噶。但係到我臨走嘅時候咧，佢嗰啲水喺我身住咧，走嘅滴滴滴漲到嘅，所以咧呢啲就一定要走嘅時尚。嗱，咁啊第四就個本性就奔馳，佢個本性咧即好亂，奔馳即係好亂，到處咁樣上東上西，佢嘅本性就奔馳。第五就兩眼膨洞啊，平時天日嗰啲眼咧雖然係洞，佢就唔係好快捷。好似我哋嘅眼睛都係眨啊眨啊，但係就唔係話眨眨到眨到乜好快好快。一臨走嘅時候咧，佢兩眼咧氹氹眨到。咁啊，三部經《涅盤經》同埋《大智度論》同埋《區舍論》三部經所講咧，雖然係呢個唔同，但係同時都係有一兩種係相同，同時亦都係咧令到佢咧唔再中意做個天人。你想做乜啊？一系想做翻人间嘅人，或者想喺天上修行，出三界， 正阿罗系唔系圣位？佢就唔中意呢个天上个种嘅境界。既然有咁有经，菩萨有咁嘅感应，所以我现天身就以为说法，我哋是呢个天人嘅身，佢系天人身啊嘛。我哋呢个同时都系呢个天人身，以为就说法啦。我说咩话？就说呢个无常啊。苦啊、空啊、无我呢啲咁样嘅生灭无常嘅法，就说明啦。你做天人咁大嘅福，点解你要离开到天身？你因为头先所讲三种经有三种所讲嘅，到到个真系要走咧，有好多种嘅不得长嘅相，令佢对呢个天身啊，系生咗呢个厌离。所以而家邊一部就有説呢個無常苦空啊，一切法都係無常，都係生滅，一切法都係苦啊！成個人生咧一樣痛苦啦、啊，有錢人都痛苦啦、啊，個人窮佬就痛苦啦、啊，係嘛？食咗之後左唔知個眼就向邊度，右唔眼就咧夜晚又唔知向邊度，為生活，為奔波，為生活而奔馳。或者有下一代又要供书教学，好多问题都系令你头痛，都系苦嘅。嗱，咁有钱人家虽然佢生活安定，唔使惊冇得食冇得着，但系有钱好麻烦，啲钱点样使咧？个将来俾边个咧？如果啲仔女唔听话嘅，你俾佢就将佢嘥咗、糟蹋咗、破坏。咁啊，究竟俾边个咧？就系佢嗰啲家产啊，都好多问题。所以我哋咧佛教嘅出家咧有一条规矩，出在呢个《维教经》嘅，系唔可以置呢个楼房屋宇，因为有啲楼房屋宇啊问题嚟啦，又要收租啦，啊或又要点样买点样卖啦，咁啊真系咧就好多问题嚟噶，包括唔可以依卜星相，唔可以写符画咒。都不是出家所应该有的生活，所以你想解决梦的牵挂呢，你就不要问到自己的麻烦，将来走的时候你都叫阿弥陀佛，那么走都走得舒服，梦的牵挂就算是无常，是苦是空，那你觉得是感化他，令他或者下生的人间得到做人，或者出世得到解脱，咁啊做人有咩嘢好处咧？咁啊下边有呢个现人身嘅，到下边咧我哋再讲啦，家下就唔讲住啦吓。咁纳出天人，我念天身，你以为说呢个无常苦空之法，令佢得到成就，脱离呢个天身。佢又有猪龙，咬出龙鳞，我念龙身，你以为说法令其成就，嗱呢一点就系个龙身。咁啊，龍咧有好多種嘅，所謂騰雲致雨啊，手伏狀啊，都係呢個龍個工作。同時分析咧，有呢個魚龍，有呢個象龍，有呢個馬龍，有呢個蛇龍，四種嘅。嗱，咁啊，龍嘅種類好多，但係龍在我哋人間咧，都係好似武龍啊，睇嗰啲武龍，就唔睇嗰啲真龍。嗱，武龍真係個個睇過噶啦。可以講係人都睇過，因為凡係節人嘅好日子咧，或者咩嗰啲菩薩聖誕啊、天佑誕啊，就都係舞獅舞龍咁樣慶嘅。一般人都睇過肯定，但如果真係個龍，相信冇一個人睇過。我哋有個俗話叫神龍見首就不見尾啊，你可能睇得佢到。咁有冇龍咧？從上邊講咧，係真係有龍，佢就住喺呢個海底嘅龍宮下邊。咁佢以啲咩因緣到嚟做龍咧？龍都係畜生嚟啊嘛，唔係佢幾大嘅福都係畜生，唔係咁容易修行成佛嘅畜生啊。第一種因緣就喜歡布施，第二種咧就係、是、喜歡咧講説話輕傷人，第三種就係共高自大，咁第四種咧就是、常常親恨發脾氣。有啲四種嘅因緣就代做龍。有人今日咧第一種係布施啊嘛，布施係啲好事啊， 为什么堕落呢？又有后面的三种，喜欢说话，讥讽人，伤人，又共高自大，又多亲人发脾气，所以这三种呢就令到堕落。又说他喜欢布施，就收到很多福，所以龙的福报呢就很大的。虽然这个布施收获很大，虽然有后面的三种都令他呢堕落这个做龙。咁啊，家姐话我愿龙生啊，因为佢龙咧系有呢个咁样嘅痛苦，所以佢哋用呢个龙生咧嚟渡佢。嗱，咁龙咧有乜嘢苦咧？亦都有四种苦，经常讲第一种系热沙烧身啊，鳞有好多披甲嘅，嗰啲龙鳞啊，我睇嗰啲武龙睇过咧，一块一块一块咁嘅。咁啊，佢一块一块佢里边就通嘅喎，佢整咗个接驳口嘅地方啊嘛。咁啊，嗰啲蟲咧就會喺嗰啲嘅接駁地方咧躝入去咬佢，而且常常個天啊有啲燒到好熱嘅沙咧喺佢身上，亦都受咗好多嘅痛苦嘅。嗱，再有一種嘅大鵬金翅鳥啊，係以呢個龍咧為食嘅，係最痛苦嘅一樣嘢。嗱，咁啊，最後嘅一種咧有翼嘅蜈蚣啊，即嗰啲白竹啊，有啲有翼嘅。有翼嘅白竹咧，常常咧飛向個頭腦嗰度咧，穿佢個腦，食佢個腦。咁呢個龍咧就好痛苦嘅。其實呢個大鵬金翅鳥啊，我哋出食都有噶啦。嗱，大鵬金翅鳥咧，實質講咧，好大一隻嘅，就係嗰對翼都有幾十萬里咁大嘅，咁長嘅，身好粗嘅。咁佢哋以呢個龍為食嘅，而嗰個肚餓啦，都唔食咁長。好似鋼板咁嘅，喺個大喺嗰度咧，一潑嗰啲水就分開，就睇見呢個龍宮下邊啦，好多嗰啲龍子龍孫啊，佢用嘴啄嚟食，就好似食面咁，好似我哋食完一條條嚟食嘅。嗰啲龍就包皮膚，咁啊點一球過邊一個咧？佢就去問佛，係話你唔使驚，我可以幫你。就將佢當時出咗件袈裟，即係我哋即刻著嗰啲袈裟。就送俾佢，佢話：你翻去都將佢剪一條條，每一條龍龍有角噶嘛，咁你哋將佢咧綁喺你個角嗰度，就可以保護到你。嗰啲大鵬今次都食你唔到噶啦。咁個龍王話：佢一件袈裟剪咗幾多條啊？剪開啊，唔夠噃。佢話唔夠都冇問題，你將佢拆線啊。咁袈裟就布織成造成噶嘛，嗰啲布織一條線織噶嘛。佢如果你剪開，剪唔到咁細。唔夠分嘅話，你哋將佢拆線啊，拆開佢每一條線綁住呢個龍角，咁啊佢大鵬金翅鳥咧就可以受我，你就受到我保護，佢就食你唔到噶啦。嗱咁啊，保護到嗰啲龍，大鵬金翅鳥就冇得食啦喎，佢就走曬走埋入個石邊啊。佢話你就好心咧，就幫咗嗰啲龍，我真係奈佢唔何，你發起加氣啲龍，我食佢唔到。但你会想到他得到保护，你饿死我。咁你对我又点办？计划冇问题。佢话我以后我啲弟子出食嗰阵时啊，俾埋一份你，你咪唔怕咯。咁啊，当时有个鬼子母，鬼子母即系鬼仔嘅阿妈，其实鬼子母、鬼子日、鬼仔母即系母亲，鬼子母，佢又好命，佢有一千个仔嘅。呢一千個仔咧，最細個個所謂拉仔就拉心肝啊！佢就最痛錫、最愛護、最中意嗰個拉仔。咁佢啲鬼係食人噶嘛？佢就所到個地方啊，嗰啲鄉村咧就好似就唔見咗啲小朋友，俾佢捉咗佢食咗，喂佢啲鬼仔，就搞到咧佢所經過嘅地方就雞犬不寧。人生惶惶，都系好多家庭咧，无缘无故就唔见一个仔，咁大家都冇得求救喎，喺度同佛讲，但系话冇问题，佢话你翻去先啦，我自然会同你哋搞掂佢噶啦，咁神空啊，就将佢呢个拉仔咧，一丝丝就企喺佢身边，咁呢个鬼子母哇麻麻啦，唔见一个拉仔咧，真系扎扎跳啊！到处揾就揾唔到，又想话问佛啦， 一去就發覺見到佢甩件衫，拉仔企喺佢身邊，佢就想去攞翻，就話慢慢住。今晚未起對正啲咁拉仔就咁中意，寸步不離。你有冇想過你壓住人哋嗰啲仔啊？人哋嗰啲仔父母都好掛心噶。你食啲人哋嗰啲仔，你家你個仔都未人俾人食喺我身邊噶，你就咁緊張？你壓人家嗰啲仔，人哋唔心寒啊？我鬼唔話佢細孫㗎，咁樣我哋點生活㗎？但係話得，你亦都冇問題。我叫我啲弟子出城咧，俾埋一份你。所以話大鵬今次了曠野鬼神眾，羅刹鬼之母，今日色充滿。咁啊，將七粒嘢、七粒飯、七粒嘅七粒米咧，寫三個控字彈出去。咁啊，灌上一粒變七，個七粒一粒變七字咧。盡空一七一一一變咗咧，盡空變界作伴，都係佢嘅飲食，咁令到盡空發界嗰啲大鵬金翅鳥，嗰啲愧嘅鬼神眾，嗰啲鬼子母，通通得到呢個金龍嘅法食。所以我哋朝頭早中午出食就念呢首偈咧，就係咁嘅內由。但係夜晚因為遲午啦，夜晚唔開火，大體上講就唔開火嘅，喺從容咧夜晚冇靜。冇得食嘅夜晚啊，咁所以夜晚就冇呢個問題發生啦，都係早上同埋呢個中午，因為朝頭早就係諸天食，中午就係諸佛菩薩食，下午就佢哋孤魂惡鬼食啦。咁我哋出家者又俾啲信佛嘅三寶弟子在家信徒。咁佢都係一個善人，係一個三寶佛弟子。當然佢就唔會同嗰啲鬼一樣噶啦。出家就更加唔使講，佢哋只係兩餐，就係、是、早餐同埋呢個午餐。如果再嚴格啲咁多咧，晚餐固然我食啦，同啲鬼爭食係嘛？其實咧，應該就係中午食，出頭早餐都係多餘嘅。點解咧？因為佢有個仔啊，即係佢出家時有個仔嘅羅喉羅。佢十大弟子嗰只物行第一，佢所修嘅行咧，冇人知道佢究竟修啲乜嘢嘅。個境界去到邊度，唯有佛先可以知道。所以從十大中佢嘅物行第一，咁後來佢出家就話好細個啊，生活上一日食一餐恐怕唔得，支持唔住。佢哋佛弟方便門，朝頭早呢個諸天食嘅時間咧，就俾埋我哋食。所以我哋咧，本來就日中一食，樹下一餸嘅，加咧就加多個朝頭早，就諸天食嘅時間咧，我自然食埋。咁亦都説明咧，凡係頭先我哋喺從容共天啊，冇人天光共噶。共天通常都係咧兩點零鐘就起身嘅啦，三點鐘就開始嘅啦。咁做兩個零鐘頭咧，咁啊五點零六點鐘天開始光咧，佢就做完嘅啦。大家香港咧係冇辦法，因為地方細，好似你話好多道場一層樓，得個六七百尺有一個道場，咁啊供天咁啊點咧？啲信徒嚟過夜，一打地鋪都唔夠啦，所以就只有咧係無可奈何，就改為九點或者八點或者點用十點去供天，所以論時間已經係唔對嘅啦。所以呢個飲食啦嚇，我哋幾年明白。朝頭早係諸天食，中午天就三寶上去，中午上供，一定要上供。就算你今日出街，你唔好幾食，你未出街前，你先做啲飲食啦，先供佛，供養三寶，你先做好出街。如果唔係咧，變咗咧對三寶唔尊敬啦。本身呢個龍咧，既然有咁嘅痛苦。係俾呢個大鵬金翅鳥啄嚟食，當然佢就唔願意再做翻呢個龍啦。所謂若有眾生咪若咪有豬龍，咬出龍嚟，豬龍即係好多種唔同，又咬出龍嚟，因為龍有好多個痛苦，咬即係喜歡，佢喜歡咧脱離呢個龍嘅身。我以龍身第二為說法，咁佢係龍啊嘛，觀音菩薩叫龍身，又識咩法咧？叫佢唔好咁親近，要柔和忍辱。講先啦， 好聽啲嘅説話，亦都咧合情合理嘅説話，唔好咁自大，唔好咁貢高，唔好動一動就發脾氣，或者説呢啲咁嘅話，令到他嘅成就脱離呢個龍山嗰個以為説法裏面嘅成就。佢若有弱差，傲道本能，按於比田以弱差身而為説法，令其成就。嗱，咁呢一段咧就屬於啊，以呢個夜叉身，呢、這個弱即係夜五乃夜叉，屬於鬼嚟嘅。嗱，呢種鬼咧，中國話佢哋折就鬼，點樣折就咧？佢好敏捷嘅身手，可以講做嘅人佢哋都睇唔到，未睇過嘅。咁啊，點樣敏捷法咧？咁啊，東南西北每一個方向有一個人射箭啊！射箭咧，即係反方向咧，大家背脊對背脊向外邊射。嗱，咁呢個箭就鬼呢弱差鬼咧，你一二三一齊射出，佢能夠一手將四條箭四個方向嘅箭咧接住。你話幾快啊？你大家聽得都明白啦嘛。東南西北嗰、那個射就向外邊射，咁一鬆一手就箭射出去噶啦。咁呢個弱差鬼咧，一手就將四支箭咧接住，唔會漏身。又佢幾敏捷，佢呢個敏捷嘅程度咧，唔係我哋常人所能夠想得到嘅，所以叫佢做折疾鬼。你亦唔係叫做勇健，亦唔係叫做暴惡。勇健咧就話咗佢好勇健，暴惡咧就啲鬼就好暴惡，你唔好得罪啲鬼噶，你得罪啲鬼佢肯定麻煩噶，所以佢就惡鬼嚟噶嘛。佢個若有夜叉，呢個夜叉佢就傲道本能。即係咧，佢唔想咧再做呢個夜叉鬼。嗱，咁啊成就厭離，即係成就咧，佢嗰種類啊，佢想厭離，佢唔想做嘅呢一類，佢就唔得成就嘅。嗱，同呢個因果上嚟講，咁啊點解佢做鬼咧，墮落做鬼咧？嗱，咁你一般嚟講咧，就係、是、過去佢修定啊。都修行嘅，但系佢唔持戒，因为唔持戒，所以做鬼啦。佢因为修定有多少个福？所以佛教有四个名词，第一个就叫做啊，叫做系叫做。戒急就成門，點解戒急成門呢？戒急即係好持戒，好急即係好持戒，成就修行，緩即係緩慢。佢雖然持戒持得好，但佢修行修得唔夠啊，就生到天上。所以天上呢十善戒先可以生天啊嘛，佢就持呢個戒持得好，但佢修行呢就差啲。所以佢哋戒急成慢，就生天上嘅福啦。如果調轉嚟咧，係性急戒慢，佢有啲修行，但佢持戒咧持得唔係幾好，咁啊墮落做呢、這個加所謂做鬼啊，七步做個鬼啊，都係屬於啦嚇。性急戒慢，第三種咧，佢哋性急都趨，性戒都趨急，即係有持戒，咁有修行。兩樣都好急切，即係都好用功，絕對唔拖拉，絕對愛惜時間，珍惜光陰，去修行，去持戒。咁呢類人咧，可能咧，佢都出世嘅性果係為性為義。如果戒性都不急，又唔持戒，又唔修行，兩樣都冇份嘅話咧，咁就地獄惡鬼畜生啊！呢三樣咧都離唔開嘅，總有尾品啦。所以家师在做鬼咧，就系属于啊，系性急戒缓。佢虽然有心修行，畜生曾经都系个修行人，但由于持戒持得唔好啊，唔守戒啊，就堕做呢个七步鬼神。咁家师唔做鬼神就唔系几好痛苦啦嘛。所以呢一类鬼神咧，佢就喜欢撤出呢个夜叉嗰一类。所以话。我先俾錢地念呢個夜叉身而為説法啦，咁就經常覺得我哋最勝 黃經啊，佢裏邊講啦，佢話呢個夜叉鬼咧，對呢個佛法好扶持，對呢個三寶係好扶持。你成一個咧係好有善根嘅鬼嚟嘅，不若其他佛拗脱其律，我於彼前現劝他婆身，以为说法，就令其成就。嗱，此一类就是呢个劝他婆身。嗱，劝他婆都系一种鬼类所说嘅。咁印度啊，叫做劝他婆；中国话咧，就叫做沉香。点解沉香咧？寻找嗰啲香。佢话呢个帝释迦就参天天主，一个咒世同音乐嘅神。嗱，如果天上个帝释天。有咩宴会，有咩喜庆，需要唱音乐嚟到去助兴嘅话咧，系先烧啲香啊，烧啲靓嘅香，嗰啲香一烧嚟啦，有啲香烟随风飘咧，咁呢一类鬼神啦，乾塔婆鬼神啦，佢闻到嗰啲香气啊，就知得呢个帝释天咧有宴会，要请佢啲奏呢个音乐嚟到助兴嘅。佢系沉香嘅意志，呢个帝释天咧帮帝释天咧奏呢个世间嘅音乐，佢好本事噶，佢奏嘅音乐都好动听。咁有咩证明定咩动听到点嘅程度咧？我大家知道十大顶一个加持尊者，佢系苦行头堂第一嘅。当然佢唔会听唱歌啊、跳舞啲咁嘢啦，话明修苦行啦嘛，仲唔知话咩唱歌啊、跳舞啲咁嘢啦？佢入定。如果聽見呢個所謂乾塔婆啊，就呢個世俗嘅音樂咧，佢聽咗之後咧，佢都會起身跳舞嘅。咁你就可見呢種咁嘅畜類咧，乾塔婆咧，沉香啊，佢呢種奏世間嘅音樂咧，係非常嘅奏得美妙，令到我哋苦行頭陀第一個加持尊者咧，都會起身咧唱歌跳舞嘅。咁假如呢一类众生啊，佢想脱离呢个乾塔婆身咧，话我要俾钱，又愿呢个乾塔婆身，又以为说法嚟到说呢个恭敬啊、忍让啊、三归依啊五戒，或者呢个令其成就，令佢成就脱离呢个乾塔婆身。佢若我修罗拗脱其轮，系我要俾钱，若我修罗身。而为说法就令其成就，咁呢一段咧就系、是、以呢个阿修罗身，阿修罗咧我从都讲过下噶啦，印度话佢哋阿修罗都系六道之中其中一个，六道有三善道，亦有三恶道，三善道就人天阿修罗，俾我修呢个善，就走呢条善嘅路法堕落。咁啊，地獄鬼畜生咧，就佢哋三惡道，佢做人因當時候做埋嗰啲所謂殺生啊、傷天害命啊，做呢個十惡，就墮落做惡鬼、做畜生、墮地獄，三條都好惡嘅路。前幾年踏上一踏上受苦啊，變得千生萬劫嘅，都唔諗住脱離，肯定啦嚇、啊，痛苦就好深嘅。但我手就屬於三善道啊，但係佢咧有一個問題，佢就好喜歡發脾氣嘅，常常喜歡打鬥，喜歡連時鬥飛，佢個親人生得好重。中國話佢哋飛走啊，即係佢哋無走，認為佢哋飛天，飛天咧即係佢有天嘅福，佢即係三善道之一啊嘛，但係冇呢個天人嗰種嘅道德修養。喜欢打斗，喜欢咬气，喜欢连时斗飞，唯恐天下不乱。呢个修罗嘅性格，佢哋飞天啊，有天嘅福，冇呢个天嘅德，咁佢就飞天。认为佢哋无酒啊，呢一类阿修罗众咧，喜欢饮酒，但佢酒量就好大，我点解饮极都唔饱嘅？咁佢哋妙想天开，就运用个神通嚟嘅。采四大洲各种嘅花果啊，倒落个大海，佢想希望个大海咧，经佢所攞咁多花果啊，酿成呢个酒。 佢哋雖然係咁樣諗啊，但係海裡面好多生命噶嘛，所以嗰啲魚啊、蝦啊、蟹嗰啲通常係海產嚟噶嘛，大家都知噶啦。嗱，嗰啲海產咧，話明個海產啊，以水為生，以海為生。如果你通通俾佢做成酒啊，酒係辣噶嘛，起碼將嗰啲海產係咪又辣死、辣死？所以咧，兩個人一比對啊，嗰啲海產咁多，柯修羅只係一個。咁佢一個人嘅嗰個力量咧，就敵唔過所有海裏邊咁多嗰啲生命，因此咧佢哋釀成酒。始終海裏邊嘅生命太多啦，釀成酒咧，生命都死曬，所以就海上嘅生命嗰種嘅福力、德力、力量咧，就令到佢咧釀成酒。咁啊，即係佢冇酒飲咧，所以就發脾氣，從今就唔飲酒，都係好事喎。嚟佢從今有隻牌，我從今又唔飲酒，咁啊使到佢就無酒。嗱，咁咩類眾生咧？大家先都講過，係叫做喜歡聊是鬥非，喜歡打鬥，唯恐天下不亂。所以我哋通常有啲人講就講咗個六道。頭先我都講嘅三善道，就三惡道，係啲佛學嘅名詞。嗱，亦都好多經典咧係講五道，我亦都講過，有啲人嘅年紀我再講一講。五道咧就少咗啲阿修羅道，點解啊？依家唔入位啊，佢又唔係話明佢因為喜歡鬥爭，喜歡打就喜歡亂鬥飛。嗱，在我哋人裏邊有一種人都係咁嘅人㗎，喜歡亂鬥飛，唯恐天下不亂。好多呢啲雖然大家都知道喺社會上，好多呢啲咁嘅人，所以呢一類阿修羅咧就歸翻呢類人所攝啦。嗱，咁啊畜生就更加把教啦。我哋有一隻狗，你真係你就唔好俾佢食，要俾只兩隻一齊俾，最多分個先後嘅啫，冇可能兩隻手一齊俾曬佢哋嘅，最多一個先一個後添，你總要你俾佢食，一齊要俾，佢哋先明白，或者先嚟嗰只狗佢哋知道嘅，大家明白嘅，你先俾佢先食，跟住就俾佢，佢哋都冇乜兩句，因為如果俾只唔俾一隻咧，就實打死交，實打交實打到死，咬死啦！呢種咧屬於呢個畜生嘅阿修羅，都係親人，都係喜歡打鬥，就係、是、畜生阿修羅。咁如是咧，天啊、鬼啊、其他嗰啲咧，都有呢啲咁樣嘅阿修羅嘅品德嘅性情。所以呢個阿修羅嗰種嘅品性咧，就歸埋呢個五種嘅眾生所有啦，就變咗咧五類眾生裏邊都有呢個阿修羅嗰種嘅品性。咁啊，因此咧就講五道係天人、地獄、鬼畜生就唔講阿修羅，因為阿修羅嗰種品性咧，喜歡鬥爭，喜歡嚟鬥飛，呢五類人裏邊啊，有咁樣嘅品性咧，都係叫做人道阿修羅，或者畜道阿修羅，或者鬼道阿修羅，就將佢咧涉入呢個五道裏邊。因此咧就有個經咧講就五道就唔講六道，所以我哋大家睇經咧就要明白呢啲道理啦。佢就阿修羅鬧啲技能，我已經形容阿修羅生字為説翻，佢講啲咩中品十善啊，佢講咧係五戒，佢就歸三寶，唔好再發脾氣，唔好咁親恨，唔好咁聊是鬥非，好好地咧個心靜啲，依翻得去修持，就令其成就，令到得到成就咧出嚟。呢、这個阿修羅身，佢有緊羅羅鬧出佢，我啲比前應緊羅羅身就以為是翻面嘅成就。嗱，咁印度話佢就緊羅羅，即係都係天龍八部中之一嚟嘅，都屬於護法神之一嚟嘅。咁啊，中國佢哋二神啊，二即係司嗰個二，係司然嘅神，點解咁得嘅個名？因為呢類鬼神咧，佢頭頂有隻角嘅。我哋嘅人就冇角噶嘛，佢有個腦，即係個天頂啊，有隻角生出嚟。咁而家睇到佢，咦，佢樣係人咁嘅樣喎，佢多隻角嘅咧。你話佢人啦，佢又多咗隻角，我哋人冇角噶嘛。你話佢唔係人啦，佢又係咁嘅人咁嘅樣喎。佢就懷疑佢係人，你話唔係人咧，所以咧中國話一個叫異神，佢個工作。就咁拜天天咧，就呢個法惡之神。頭先呢個緊羅羅就咒呢個世間嘅陰惡，就俗惡。 教呢一位日本流落咧，就係奏呢個佛樂，即係奏呢個佛法嘅音樂。如果天帝即刻宴請佛啊，或者供養佛菩薩嗰陣時咧，需要助興咧，就請佢嚟奏。但係奏佢唔係奏呢個世間嗰啲曲詞，係奏呢個佛法，例如讚歎三寶啊，啊咁啊尊重三寶啊。亦布施供養別人，就呢啲咁樣發嘅音樂，如果大家聽到咧，係增加你嘅動心嘅，唔會令你退心嘅，就係、是、呢個特色一就發樂之勢。咁啊，拗脱其拗即係喜歡，喜歡除咗佢自己呢個緊羅羅呢個種類，啊，我啲比丘念緊羅羅真如嘅説法，就令其成就。我説法咧都係離唔開咧，同我啲鬼神講話都勸佢啦。個心咧唔好咁嗔恨啊，三歸五戒十善啊，修啲三歸十善就可以離開呢個畜生爭，起碼得翻一個人爭，令佢成就脱離呢個緊羅羅身。佢就摩羯羅佢拗脱佢，我以比前現摩羯羅身而為説法，就令其成就。呢一段經文咧就現呢個大妄身啊！中國話，印度話叫做摩夫羅嘅，中國叫大腹啊，腹就肚啊，帶住個肚嚟行路係咩？嗰條蛇啦，嗰條蛇喺地下彎咧，咪帶住個肚行路咯。佢黐住個地噶嘛，我哋就帶只腳黐住個地行咧，嗰啲蛇就帶住個肚嚟噶嘛，帶佢底下勉強咗個面咧，底下個肚嚟噶嘛，咁喺地下咁啊彎走咧，就帶住個肚嚟度行嘅，咁就大腹行，係一條好大嘅蟒蛇。咁嘅妄邪咧，大家常講都係嗔恨心重。如果唔係嗔恨心重咧，唔會再做邪嘅，仲係好惡毒添。做邪好惡毒嘅，所以我記得我當年所謂做小朋友嘅時候啊，一個榕樹頭髮，我就常常去嘅啦。好似加熱天啊咁啊，夜晚咧嗰陣時又冇風扇，亦更加就冇冷氣，連呢個名都冇啊。咁啊，咁大熱天時，食完飯沖完涼，出外面吹下風，榕樹頭最好一個地方，一係就香港笪笪地，周圍田園嘅夜總會。咁呢啲咁嘅場合咧，或者唱歌，或者做大戲啊，又或者咧係賣藥啊，都有噶啦。咁啊，尤其嗰啲賣藥嗰啲係玩蛇嘅，同蛇有關嘅，所謂以毒攻毒嗰啲藥咧。離不開嗰啲毒蛇，嗱毒蛇中最毒就飯鏟頭，你唔撩嬲佢咧，佢個頭圓嘅；你激嬲佢咧，佢扁嘅，扁扁嘅，咁啊噴氣嘅。呢種蛇好毒嘅，邊個咬到真係好大問題嘅。所以嗰啲買蛇嘅捉蛇玩嘅人啊，買蛇藥嘅人咧，佢有幾句話，佢話邊個細一細就唔食廣東米啊，如果邊個鏟一鏟啊，當堂點啊四塊半板。咁又幾毒啊！佢毒幾犀利咧？咁所以佢哋心毒、懷恨咧，係有機會墮落做呢個蛇嘅。所以加呢處咧，呢、這個摩羯羅佢咧係一條大蟒神，係蛇神嚟嘅。就中國佢哋大腹行，蛇帶住個肚嚟到行路，當然都係痛苦啦。咁佢既然痛苦啦，所以佢哋想咧脱開佢呢個雷，佢拗脱嘅雷，喜歡脱開呢個大蟒蛇。摩夫羅嘅呢一類觀音菩薩，我啲比前現摩夫羅身，就以為説法呢個程度啊！我哋現呢個摩夫羅嘅身，為佢説法，叫佢唔好咁嗔恨，個心唔好咁惡毒，要慈悲忍讓柔和，對人要尊重恭敬，唔好打鬥。能夠説呢啲法咧，令佢知佛修行啦，得佢成就脱離。呢、这個摩夫羅佛身，嗱咁啊向下咧就咁啊現呢個人身啊，肉體眾生咬人就收人，我於彼此以人身嚟以為説法。嗱，今日就講人，咁我講天，今日我就講呢個人。嗱，人咧係最難得嘅，亦都係講嘅修行，能夠了生死。日只六道之中，日只有人道先可以。嗱，天上啲天人，你就派佢享福。你叫佢修行咧， 一定是耍手令堂听话的。啊，魔鬼三恶道，他受苦都难接了，一个三恶道受苦叫千千万万劫的，他受苦都难接，你叫他修行怎可以修行呢？他会听你话吗？有这个人之中呢，你说他苦嘛，有时他都风生水起，你说他风生水起嘛，有时呢失意呢都会呢走下衰运，因此呢人呢可能好可能不好，就因做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他讲这个说话告他，佛不出生天上就太好福，讲这个说话没人听没人信，以三恶道生他受苦难接，我讲到就更加他不听，有这个人呢不苦不乐，所以佛一出世修行成佛，不在天亦都不在这个三恶道，是在这个人道出世，所以古德说啊，整心内脆菩提为人道能为，即是整心，即是整治我们心中这个烦恼挂累呢，然后将它脆向这个菩提，即是脆向妄想，脆向菩提呢，只有人道才可以做得到啊，别人道就心都做不到啊。所以前五界就是人道之因，五界时间好肯定不会堕落，纵使你不上升都不会堕落，起码保持一个人生再修行，所以我提倡人间佛教啊，离开这个五界十善界啊，做好个人才可以论修行成佛呢，这个人都做不好又怎么修行成佛呢？好像这个碗是不裂的不穿窿的才可以装水啊，如果这个碗有裂就穿窿的，那就说什么装水就即刻找你玩，就说明呢我们这个人很重要啊，不是那么容易得这个人生啊，所以古德说他说人生难得有义而失，地狱是长地而苦痛啊，大限就要来临，进得极乐退则堕落啊，人生难得是很容易失啊，地狱呢堕地狱呢个时间最长，苦就最重啊，大限就来临，大啲人死啊，小限就咪将我哋放假一个礼拜，今日你就放个礼拜啊，放一个月假有假期，呢个小限，大限呢即系你呢生人就五十岁、五十四完咗啦，即系要走啦，就算系一百岁满咗都唔得，要走噶，即系大限就要来，即系死已经到啦，死嘅时间已经到啦。盡責的人本是多多念佛，精進念佛，發願求生西方淨土呢，你這樣精進呢就西方極樂世界，那麼退則墮落，如果你發心念佛回向往生淨土，不進就退就墮落了，因為人生沒什麼多少個大善人，沒什麼多少個前五界守得好，肯定是將來這個人生呢未必保得住啊！嗱，咁啊，头一句佢哋人生难得而易失，人听下点样难得法咧？就特别有三个譬如，一个就大海盲龟浮木，一个就衰泥山穿针，一个就系手指罅里边嘅泥土。嗱，大龟浮木讲就系呢个大海里边啊，有一只龟。沉喺个海底，佢就盲一只眼嘅。佢喺呢个海底面生活，规定一百年先入浮出呢个水面，睇下世界，透下空气。唔过一百年，佢唔浮上呢个水面。嗱，咁呢个水面咧就有个木头，一个木头就挑通晒啦。木头系浮水噶嘛，挑通到呢个一个空间个位置咧，就啱啱咧可以藏呢只大龟。第一個難題，但是一百年才浮上水面一次，他浮上來未必呢碰到那個木頭，第二木頭是浮的嘛，裡面沒有東西空的嘛，你只爬得上去呢，你一大個木頭就沉不下去了，你就很難呢那個龜啊整個身體呢共入這個木頭的通心的空間裡面，很難的。 就譬如我得呢個人生咧，好似同呢只盲龜一百年墮沉呢個海面一次，如果呢個龍頭走入去咁艱難。啊，第二雙面山穿針雙面山即係咧，我哋唔好講，其實講好似喜馬拉雅山，大家都知道㗎啦。講過萬尺高空嘅，唔好話咁高啊，對我哋家第二兩層樓啫，你喺底下揾一嚿磚。咁啊，揸一支針咧，個針就有個窿咁啊，穿刺噶嘛。你將個針將個穿刺嗰個窿一突出嚟，綁個磚上面，個針你就喺個磚度穿刺個窿一突出嚟。你而家喺二樓啊，揾條線啊，針落去穿一口針，你話幾難？你就大家諗下啦，有冇咁可能咧？就算呢一條線啊，唔係繩嘅，唔係線，係一條鐵線嚟嘅，咁有勢，唔怕風吹咩？亦都唔怕浸歪咗，肯定佢跌落去。你都未必睇到呢個針呢個窿咧穿入去啊！同埋一條線咧，有雨濁，又有風吹，可以講即係穿入呢條針窿裏邊啊！係難中之難，幾有難。我哋得人，因為失咗呢個人生咧，得呢個人生咧好難啊！難到咧，好似我哋響二樓穿下邊嗰個針。一樣咁難。第三咧，就手指罅裏邊嗰啲泥啊，咪有一隻弟子去外邊去托佢化石講經説法，你行到一個泥土嘅地方，佢就揦一扎泥，嗰啲泥又唔係好乾濕濕地嘅，我就揦咗佢撒開佢，佢就問嗰啲弟子啊，佢我家問你，我撒開嗰啲泥多定係我藏喺手指罅裏邊嘅泥多咧？咁呢個問題係人都識得答噶啦。弟子話：世尊，梗係咧大地嗰啲泥土撒去咧，嗰啲就多啦。你藏得手指裏邊嗰啲泥土有幾多啦？係有限，藏得幾多又未話。就譬如啊，失咗呢個人生嘅，好似撒旦泥遍滿大地咁多，真係得人生嘅，好似呢個手指裏邊泥咁少啊。所以我哋呢個人生嘅好寶貴嘅。人啊，好難得，但係容易失喎，因為我哋做人唔使講乜啦。你話殺生的條件有幾多個人做得到？唔好殺生，唔好食肉，可以講啦。雖然話佢哋話萬中無一啊，除咗就佛教徒信佛嘅多一部分，都唔係個個啊。你殺生係咪呢個冤呢個業啊？結得好深呢個勾咧，就勾得好深，又唔係咁容易解啊。我就最以為你食黑半斤，你要還他百兩啊！仲要計條錢啊，悲憐長見人嘅錢咧，利上搭利啊，有排你還啊！咁你話你條尾拖住，你想解決執翻嘅人生唔係咁容易啊！所以得人生咧，你容易；失去人生咧，真係噶，唔係咁容易得翻人生啊！所以話得人生者，相真咧都係唔容易，但失人生咧係好容易啊！所以我哋而家有機會信佛，有機會學佛，我哋要尊重自己呢個人生啊，要尊重自己呢個靈性呢個佛性啊！如果失咗呢個人生咧，係萬劫不復噶。所以釋迦牟尼佛有一次應呢個吸孤獨長者嘅邀請。翻到佢舍利國咧，講經説法。咁但係佛咧，常隨佢弟子都係1250人，其他嗰啲唔計啦。嗱，咁1250個人，呢所住嘅地方啊，唔簡單，咁又好大個屋咯喎。如果咪邊有過千個房間起到啊？咁就佛就話：你翻到你自己嘅國家，你揾到地方，咁咪起到一間咁大嘅屋。可以容納我同埋我啲弟子咧，我就嚟講件事法啦，導你哋啦。咁溝通上係一個好有錢嘅，我哋講過，長者有十德一個大富，佢嗰啲黃金富啊，一倉一倉唔知幾多，佢就去揾地方，揾個奇樓太子個花園，買佢個花園到去建精舍嚟到咧供養佛同啲弟子。咁有時佢就畫地啊。畫地畫到一個地方有一堆泥喺個地坑下面，畫咗個面像泥喺個堆上出現啦。 個人佛講啊，呢啲係好少可憐啊。佢就皮婆施佛，直到今日啊，都係做蟻仔身啊，未復得翻到人身啊，都係做蟻啊，因為業障太重了，所以咧失咗啲人身咧，可能得咗得翻啲人身啊。所以話人生難得，就是、而失啊，失咗人生就墮地獄，跌咗市場就是、而苦重啦，跌咗個時間好長。唔係一朝一日，動一動啊，千萬年，佢個苦又好重嘅，特別重。所以我哋珍惜呢個光陰咧，要用功啊，要修行啊，受咗五戒你要持五戒啊，受咗三皈依你就受呢個三皈依嘅規矩啊。如果受佛關齋戒，過咗幾日出界嘅生活，你比較過出界嘅生活啊，靜靜地啊。所以呢個居士身咧，居士唔係話咧，譬如我。中面菩薩生嘅就叫做居士，唔係由居家修行之時啊，喺屋企咧自己修行，淡泊名利，自己咧用功啊。就算唔為聖為義，都要保持呢個人生唔好失啊。能聞佛法，能依法修行，為人道能為之啊。所以第一就人生難得，第二佛法難聞。我哋今日有機會得到人生，亦有咁嘅善根、宿生嘅福德因緣，得以聽聞佛法，所以啊，此生得向今生道啊，更向羅生道此生啦。所以你嘅人生咧係好重要，最緊要大家修行，保持呢個人生唔好失咗啊！咁你呢個時間已經到啦，過咗一分鐘先噶啦，係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